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您收听来自房山区韩静的征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美房山。生态文明促发展，丹心为民无怨言，英明决策重称赞，绿水青山在眼前。在去年全国两会上，生态文明再度成为会内外主要话题之一。生态是生存之基，环境是发展之本。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富有诗意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对此，房山区政府今年的工作报告指出，一年来全区上下坚持退低端、引高端、优环境、补短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大美房山。房山区地处北京西南方向，文化底蕴深厚，富有旅游资源，生态宜居，交通网日益成熟。大美房山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在原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洁净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要求越来越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强调，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我调来北京已13载，先后去过房山2次，第一次是5年前的初冬，因中学同学在北京发展，来京20多年，资产上千万，创立了高雅欣公司。公司在望京，工厂选建在房山。他当时选择房山，认为那里环山，居民亲切，有安全感。一天周末，同学知我是文艺工作者，便来接我参观他的工厂。他是做装饰材料、商场展板这块，工厂有几百号人，也为安徽老家劳务输出做出了不少贡献。虽是初冬，北方的风刮在人脸上已觉凉意。途中环视周围，山光秃秃的，草木皆无，田地里也没了庄稼，一切呀显得那么安静和简单。第二次去房山时，是去年应邀参加中国散文学会与朝阳区文联召开的一位老作家作品研究会。活动结束后，与几位北京的老同学一起去房山聚餐，吃的是鲟鱼宴。当时已是深秋，沿途看到的绿树、青山、漫山遍野的红叶，我这位长居市区的京城人不禁心生感慨，好一个房山，变样了。同学们也都发出由衷的赞叹。深秋时期，北方的山多半是光秃秃的，想不到北京的房山区挺美。房山区委宣传部去年出的一份宣传资料，被责任感强的著名作家、区文联主席凹凸先生转发到微信朋友圈，上书：你不爱房山是因为你没来过房山，为此更感觉到房山的变化。房山区目标明确，为建设生态宜居示范区、中关村南部创新城而撸起袖子加油干。高教员、互联网金融安全业员是打造世界互联网金融安全业， 青龙湖森林公园俨然就是一个大氧吧，不仅交通便利，有道家文化，香堂上村穿越革命时期看红色历史，还有些饮食特色，如生产醇香红酒、葡萄酒庄园、农家乐、鲟鱼宴、牛头菜等等。因此慕名与同学们专程去房山享用了鲟鱼宴，其实是早有耳闻。那服务态度、清新的环境、那做鲟鱼的细腻艺术性，都让人不得不从心底感慨和流连。生态文明促进发展，全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加 7%，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预期目标，区域税收增加 2%，公共预算增加 7%， 城乡居民收入增加 8.3% 和 8.8%。 区政府下令将继续围绕生态、治河、增绿、建园实施两个100亿工程，投入100亿元系统治理16条河道，再投入100亿元打造林田园、平原、山区造林近100万亩。这是何等重大的工程，从中看出区委区政府真是铁了心要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永不满足是国人的个性，也是房山人的精神。房山区政府还坦言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坚强的党性、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保障宏伟蓝图加快变为美好的现实，坚持生态为基、转型为要、整治为先、创新为源、惠民为本，全面加快产业转型，推进一区一城新房山建设，奋力打造京宝石发展轴、桥头堡，编织中国梦，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文明的中国是包括生态文明的中国，富强的中国是包括生态财富在内的中国。为建设北京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房山人的力量，这正是千山万水皆有情，大美房山立风景，撸起袖子加油干，双赢腾飞新西城。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听来自昌平区天通苑郝宝章的征文，一封普通信亲历天通苑通游。我平日散步走到天通苑西区邮局，总要进去停息片刻。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走进邮局大厅后，几排座椅已经坐得满满当当，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为我让了座位，疲倦的两条腿已经不想走了。坐到那宽敞明亮的大厅，见到来办邮储邮件的用户来来往往，这些繁忙的景象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18大以来，邮政这个传统行业焕发了生机。为满足人们日益需求，不断加大邮政建设力度，这种场景也是各行各业为奔向小康、实现中国梦的一个缩影，不由让我这个耄耋老人想起15年前参与天通苑通游的事儿。天通苑西一区是2001年建成，我是2002年6月入住的，当时小区里入住的人并不多。我站在阳台上，总看到前一座楼前面有一位老人出来买东西或散步。那是秋后的一天，又遇上了这位老人， 是中等身材，衣裳简朴，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的中山服，看上去比我大几岁，差不多近80岁了。我猜测他是位老干部，因为街头穿中山服的已不多见，这身打扮算是老古董了。我主动上前和老人搭话，就这样互相认识，慢慢也熟了，成了邻里。王老叫王志勤，是文化部离休的，我呢是北京市离休的，我们好像找到了知己，聊起来滔滔不绝。当时小区里电视还没开通，我在城里住时还经常为媒体投稿，因为没通邮，送封信要骑车到老区才有邮电所，很不方便。我和王老交谈商量，不通邮城里订的报刊转不过来，这儿呢又无法订，能不能向市里反映一下，16大即将召开，我们连党报都看不到。我俩想到一起了，老王说，你起草写信，我也签个名儿。就这样，我俩联合给当时的市委主管副书记龙新民同志写了一封普通信，呼吁要求天通苑通邮。没想到大概十几天的功夫，昌平区邮政局李局长给我家打来电话说，你们的信转到昌平区委，区委领导非常重视，让我们上门拜访两位老人，解决看报问题。后来听说我们的信同时也批转到市邮政总局，约定好日期，昌平区邮局郭副局长带领业务科科长、东三旗支局领导等4人来到我家，商量先为我们俩家设报箱送报。我们感觉这样不妥，不能搞特殊化，最后我们建议把报纸先送到天通苑物业公司，当天下午就给我俩办理了订阅手续。老王订了一份人民日报，我订了一份北京日报，我俩每天轮流到物业取报纸，还可以换着阅读。真没有想到，一封普通信为天通苑通邮起了推动作用。市邮政总局很快批准天通苑编制30多人，昌平区邮局马上招聘并进行培训。前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2003年1月1号开始，天通苑正式通邮了。市委领导如此重视群众反映的问题，区委、市局、区局领导如此重视帮助群众解决身边的实际困难和需求，让我们非常感动。我要特别提一下，天通苑邮局第一任局长旦祥宇同志，在区局领导支持下，东奔西跑，跑下了邮政民用经适房，多方协调添置设备，为民用邮敢于担当，让我佩服。祥宇局长上门找我说，西一区邮局还是土坯房，没有装修，装修计划已经报了市局，一直没有批下来。我又一次给市局冯局长写信，希望尽快批准装修计划，又过了些日子才批了下来，差不多经过半年多装修才开始营业。后来我被昌平区邮政局聘为社会监督员，也成了邮局的常客，除了按规定进行日常监督，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之外，还在邮局用户之间发生矛盾时参与调解和妥善解决问题，这些都为我日后参加社区建设和社区志愿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顾是为了延续，回顾是为了总结经验，开拓未来，回顾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优良作风，推动当今的改革、建设和创新。回顾这段历史的同时，高兴地看到天通苑邮政的发展与提升。与古老的百年邮政相比，与昌平地区邮政、北京地区邮政相比，天通苑邮政是最年轻的邮政。可这里的邮政人在新时期电子商务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特别是18大以来这5年飞速发展，邮政服务覆盖面积扩大，覆盖了包括15个行政村、6个邮政所、4个邮政金融网点，服务面积达27.3平方公里，服务里程达368公里。5年来，邮政业务总量、邮政通信总量、邮政业务收入、实现利润等都持续较快增长，让人兴奋。年轻的邮政人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城市，为建设世界一流的邮政企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我是北京人，也是昌平人， 耄耋之年也要紧跟时代步伐，关爱昌平，了解昌平，学习昌平。今年春天，我儿子开车拉着我们老夫妇俩，又一次欣赏天通苑正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大型住宅区，不出社区就可以踏青赏花，还特意开车来到正在建设中的未来科学城，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也经常阅读昌平报，观看昌平电视台的新闻，为建设中的科教新区，为昌平美、北京美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也充满了欢度幸福晚年的乐趣。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最后请听来自朝阳区黑庄户乡腰铺村李兰的征文，腰铺村的连心桥。腰铺村又名东旭社区，位于黑庄户地区东北侧。近年来，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腰铺村在经济建设、民生工程、环境治理、文体活动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曾荣获区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光荣称号。腰铺村从心开始，用爱心和细心为党员和群众、群众和群众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他们亲切地叫它连心桥。这座桥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们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感叹，党建原来可以这样做。腰铺村以连心桥为抓手，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地区两心组织建设，强化了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他们以地区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将党务、政务、社务和村务等工作公开，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桥梁。在党员干部与村民们的共同商讨下，确定了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促使全村在民生工程、环境治理、安全管理、非公党建和文化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腰铺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激发农村活力，在村里开展四美建设，即生产美、生活美、人文美、环境美，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比如开展乡村运动会、春季美化环境行动、合唱活动等等，开展爱国教育活动、孝亲和睦最美家庭评比活动，让群众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借助爱之源便民服务队吸纳和充实志愿者队伍，开展各种便民服务活动，打造了生产方式绿色化、生活条件便利化、基础设施完善化、文化活动多样化的现代化村庄。同时，腰铺村充分利用起四个文化主题园、篮球场、多功能厅等文化活动场所，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积极组建老年合唱队、气功队、健身队以及京剧、瑜伽、舞蹈等兴趣小组，为文化活动提供阵地，鼓励参加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腰铺村各文体活动取得优异的成绩，及时更新辖区橱窗展板内容，添加群众路线教育、党风廉政、 时事政治、道德文化、健康养生等模块，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些民心工程得到全体村民的支持和拥护。通过一个个活动，让群众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提升对家乡的认同感，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激发了大家建设家乡的热情。如今世界最遥远的距离在腰浦村已不再遥远，对未来美好的期盼已经从我的心出发，再在你的心田抵达。相信腰浦村的这座党群一心的新桥会越走越宽，越走越美丽。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系列展播节目，明天再见。 回到